边跑边听音乐，为跑步服务。夜跑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这里是漫步电台，我是主播小宝。说一下上期节目三个问题的解决情况。不出所料， Spotify 把我的电台删除掉了，现在账号也无法登录。这也是我刚开始创建播客没有勾选盈利的原因之一。插入广告，一是不符合我的本意，二是下架更快，因为用没有版权的音乐去盈利，这是不被允许的。第二、第三都是小问题，这里就不讲了。电台现在下架了，还好我有先见之明，在此之前将电台转移到了互联网档案馆。讲解一下原理吧。首先，把音频上传到档案馆，在谷歌部落格创建一个新的播客专栏，每篇文章是一期节目，复制档案馆 MP3 的链接到文章中，通过 FeedBurner 把博客的 RSS 转换成播客专属的 RSS 就可以了。如果想要推广，就把专属的 RSS 订阅链接提交到各个平台，有时间写篇教学文章吧。反正现在不怕被下架了，以防万一，暂时不向各大播客平台提交链接。听到背景音乐，你应该猜到了，今天张信哲为我们演唱，那就开始听歌吧。

个地方的港湾。谢谢你陪我到任何地方，你的宽容还有我温柔的包容，没有泪的夜晚是 太想爱你是我